上希望。世界那么大，要活得更晴朗，不一样，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。遇见幸福要浪一段好时光，走过寂寞的太平洋，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。拥抱你的遇见幸福要浪一段好时光，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，每次眺望未来的愿望。拥抱你的手像太阳，遇见幸福要浪一段好时光，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，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。遇见幸福要浪一段好时光，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，每次眺望未来的愿望。 特别的欣赏，让人能 再出窗。最初的模样，没痛也不会痒，能把伤刺都收光。 在天上飞，地上人也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也在地上追，我若担心我不能飞，我有你的草原。嘿耶嘿耶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耶嘿耶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也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耶耶，你知道当你炽热的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。嘿耶嘿耶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兵。嘿耶你才

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窗外的小星星，心想着我的秘密，算算的我不太确定，我只知道我在想你。 招募令到 FM 一零三三喊你来上班啦！是的，你没有听错 ，FM 一零三三现成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！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、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、更大平台、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3317701151033。17701153317701153。 全佑家居三河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，价格3年新低，打潮仅需588元，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，就问还有谁？门外环众信建材城，全佑家居3081369。 没在问题，你在生活，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蔡琴的歌声呢，给我的感觉是低回、委婉、醇厚、沉稳，极富感染力，是那种让你平静的歌手，把声音平铺在你的面前，不着任何渲染的笔墨，却已经色彩斑斓了。她是中音歌手当中非常少见的，一起来听到蔡琴带来《歌声与微笑》。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明天

下我们初次见面，时刻都让我感觉触电，每一天爱一遍，让我们把温随时新鲜。我爱你那么完整，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古老神秘，多少天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，千千万万的声音在大地的怀里，万万句句的流水涌在心底，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，陌生的感觉一点点，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。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，轻轻松松的走远，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。少年

带着欢笑悲哀，曾经沧海桑田，我已无情奈。 情难追，虽然你含着泪，我不后悔。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火焰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。梦回无人相对，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。 见与分手接着来，情人如是，你却冷漠地走开。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，今夜见你已经陌生，旧情不在。曾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，远走的你会经转移回来。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，曾经沧海桑田，我已无情奈。 情难追，虽然你含着泪，我不后悔。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去的流水。相对，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。情难追，虽然你含着泪，我不后悔。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啊。情难追，只剩午夜梦回，无人相对。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。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生活与梦想总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每个人都在疑惑我是不是老了，其实老和年轻跟年龄真的关系不大。你有信仰就年轻，疑惑就年老，有自信就年轻，畏惧就年老，有希望就年轻，绝望就年老。岁月是你的皮肤起皱，但是失去了热忱就损伤了灵魂。这是卡耐基分享给我们的。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用音乐来洗涤我们的灵魂。 我爱着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，身上没带什么的感觉好轻松。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来自周华健，叫做《我的情歌》。周华健是夏天非常喜欢的一位情歌歌手，我爱在周华健的歌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我总在他的音乐里和新品种的感动来一个奇遇。我的一年四季有周华健就有好天气。哇，一个小粉丝表白的是不是太突然了呢？周华健带来《我的情歌》。 总觉得幸福是一种负担，明天醒来它变成一半，一次慢慢慢慢享受太难，容易感伤。总觉得付出比较简单，当我爱的人他爱在游荡，感情渐渐渐渐变淡，不是温柔可以补偿。情歌唱得那么无奈，思绪那么混乱，我从来不懂把心藏。但往事不能不堪，寂寞不能不管，我一步一步温柔去纠缠。情歌唱得那么悲伤，你是那么难忘，要如何才能将你忘？而熟悉都是一样，爱人之后聚散，我一次一次劝自己遗忘。总觉得等待不能太长，任时光流转它没有答案，你我会慢慢变淡，

此外呢，多喝水的人还能减少5到18可糖和7到21毫克的胆固醇摄入。不说了，我要去喝水了。 享受和你的约会，巷口的小吃摊贩最美味，热乎乎酱温暖我的胃，不用浪漫烛光点上你的那夜景，我的心安稳的被握在你手里，算不过的每个节气，不需要热闹的场景，平凡就是幸福，有你就拥有生命全部，我不贪心爱着你就够我一辈子好满足，过程我不辛苦，美丽的未来要相互照顾，朋友笑我们太像老夫老妻，伤了激情我们选择安定， 出场的这位不知道应该叫做歌手、舞者还是演员呢？他是一个长相不够英俊，嗓音也不算特别磁性，演技也并非一流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谁呢？陈小春。但是他给我们的印象却非常深刻，也非常的朴实，我们却非常的爱他。一起来听到陈小春带来的《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》。 我找不到天堂，也猜不到月亮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，你的渴望对我是很难，太多人比我强，也承认我平凡，我已经拼命追赶，你的眼神请别那么冷淡，就算再付出我都撑得住，我不怕辛苦，哭到什么地步，只要你满足，但你何时满足？

久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，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那些不变的悲伤早就无所谓，泪也不说泪。 银行携手周大生、老凤祥，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，金镶和田玉福袋银价880，现价88，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，梦金元黄金限时享，低到想不到，买珠宝享5折，再送小米平衡车，详询400-800-5620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有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.3，我们都来听了。 继续来听歌，来自万芳的听风的歌。在艺术方面呢，万芳拥有着横溢的才华和充沛的能量，他从来不是那种技巧型的歌者，但却是最有自己口气的歌者之一。一起来听到万芳带来听风的歌。 泛起了阳光的影子，好透明，耳机是手风琴响起，我以为我终于也学会忘记， 从谁的怀里转到哪？ 来不及。 青春也许就像是喝不完的一口啤酒，留在那年的街头，便利店明亮的门口。时间是一个追着人要的狗，人不放走，在我们身上留下各种伤口。笑了无数次以后，还会期待未来等着的甜头，谁会动着命运的手，谁能分辨英雄或小丑。不管你快不快乐，都是场旅游，伤痛不会一起逗留，我乘着风生命的气候，总有经过几次寒流，经过多少次牵手，还是做着梦，一步步慢慢走。当然不知道最后我会得到什么报酬，是拥抱还是拳头，我不会因此而有所保留。你可以说我是没有包袱的一个顽童，认真的游戏在茫茫人海中。